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唐家三少原著，声容文化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不好，大家小心！ 说话的同时，他已经再次闪身到最前方，身体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幽冥白虎巨大的虎头前方。强烈金光再次爆发而出，唐三用身体挡在了戴沐白和朱竹清正面。下一个瞬间，史莱克七怪所有人都感觉自己的身体进入了一个蓝色的世界，他们失去了方向，失去了控制的能力，周围的一切似乎都在变得虚幻。无与伦比的力量令他们每个人都充满了无力感，恐怖的气息令他们内心之中第一次产生出如此强烈的恐惧感。无论是唐三化身幽冥白虎的戴沐白和朱竹清，还是被遮挡在他们身后的史莱克七怪其他人，都在一瞬间中宛如炮弹一般直射高空，四散纷飞。情况最糟的就是戴沐白和朱竹清两人，他们的幽冥白虎几乎是在一瞬间就被那恐怖的蓝色光柱瓦解，两人鲜血狂喷中飞退。如果不是唐三正好出现挡在了那蓝色光柱中心的位置，恐怕他们现在已经被那蓝色光柱彻底分解了。不过也幸亏有幽冥白虎那庞大的身体，再加上唐三第二次使用的无敌金身，这才勉强抵御住了那蓝色光柱的攻击。其他人承受的只是巨大的冲击力，而没有那爆炸性的恐怖分解力。此时状态最好的就是唐三了，小五那十万年魂骨赋予他的无敌金身技能确实变态，哪怕是这样恐怖的攻击，他也只是身体随之冲入高空，却仍旧保持着清醒。关键时刻，多年来的战斗经验和身体本能令唐三清晰地把握着周围情况，骤然深吸口气，两条蓝炎黄甩出，突破极限延长到百米之外，缠绕住已经昏迷的戴沐白和朱竹清，然后将两人身体骤然甩起，飞向不远处的奥斯卡和马红俊。 带他们快走！ 在那无与伦比的一击之后，空气中扭曲的波动明显减弱了一些，对身体的限制也已经没有那么恐怖了。说完这句话，唐三就义无反顾地掉头而下，直奔下方深海魔晶冲去，眼中紫金色光芒喷吐而出，紫极神光爆发，目标就是那只深海魔晶仅存的右眼。唐三不是不想跑，以他的实力和杀神领域的突击技能，完全有机会冲破深海魔晶的领域逃遁，但是他却很清楚，这只深海魔晶在没有将自己这边的人毁灭之前，是绝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他们已经没有了再施展幽冥白虎那样强力技能的能力，如果所有人一起逃遁，那么所面临的恐怕就是全军覆没的毁灭。作为七怪中的灵魂实力最强的一个，在这种时候，唐三不会给自己第二个选择，他要牺牲自己，成全伙伴们逃遁。此时此刻，他根本就没有想过自己还会不会活下来，他义无反顾地在给其他人制造逃生的机会，那里有他的兄弟伙伴还有爱人，这也是唐三没有第一时间将小五收回自己如意百宝囊的原因。他自己死可以，但他舍不得小五陪他一起赴死，哪怕是只剩下躯体的小五。在下扑的过程中，唐三的精神力竭尽全力压制着第六魂环内小五灵魂的波动，说什么也不让他离体而去，去驾驭本体帮助自己。紫极魔瞳的光芒重重地轰击在深海魔晶右眼之上，不过轰击上的也只是一层蓝色的水光而已。集中了唐三精神力最强的一击，只是让深海魔晶眨了下眼睛。当然，也正是这一击将深海魔晶彻底激怒了。在唐三背后那巨大的黑洞中，蓝光再次凝聚，恐怖的蓝色光团又一次出现。半空之中，马红俊接住戴沐白。 三哥， 同样嘶叫的还有奥斯卡，两个大男人此时眼中的泪水却滂沱而下，但是他们都没有跟下去，因为奥斯卡接下了朱竹清，宁荣荣怀里有小五，马红俊更是带着两个人，他们可以漠视自己的生命，却不能漠视伙伴的。 走！ 戴沐白昏迷，唐三不在，奥斯卡就成为了领袖，他几乎是用尽了身体的全部力气才喊出这一个字。 奥斯卡理智终究还是战胜了感性，更多伙伴的生命让他勉强做出了最正确也是最痛苦的决定。 三哥， 宁荣荣在奥斯卡的拉扯下借助飞行蘑菇肠的效力飞起，泪水却不受控制地流淌着。他甚至连给唐三施加辅助的机会都没有，因为唐三已经飞得太远太远。此时的唐三已经没有了丝毫恐惧，无论面对的对手有多么强大，当一个人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之后，就再也不会受到感情波动的影响。瞬间转移发动，唐三进行了自己一生当中最长距离的一次瞬间转移。在瞬间转移的同时，他也发动了自己右臂骨中所拥有的最后一次无敌金身效果。当他的身体消失后再次出现时，已经在那巨大的蓝鲸背上，而且就在他那凝结着极为恐怖力量的黑洞之上。身体完全浸泡在那蓝光之中，借助着无敌金身的效果，他竟然就在那足以毁天灭地的力量中心。唐三疯了吗？不，他没有疯。为了给伙伴们争取撤离的机会，他必须要挡住深海魔鲸这一击，因此他选择了必死的一条路。八蛛矛带着无敌金身的金光狠狠地插入了黑洞四周，八蛛矛的长度刚好能将唐三的身体完全虚悬于黑洞正中的位置，每一根蛛毛上都爆发出前所未有的红光，毫无保留的剧毒输出，毫无保留的吞噬吸入。 来吧混蛋，就算是死我也要吸你几分生命精华。 唐三的双眼之中已经不只是冰冷和杀戮，还有着无与伦比的狂暴。自认为必死的他根本就不需要考虑自己身体的承受能力，将体内全部的玄天功都催动到八蛛矛之上，使他吞噬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。三秒，唐三知道自己只有短短三秒的吞噬时间，这三秒之中能够吞噬多少关系到能否让伙伴们逃离，让自己的小舞逃离。深海魔鲸的实力确实庞大，但它也存在着不可弥补的缺点，那就是身体过于庞大。如果唐三是用这招来对付同为十万年魂兽的大明二明，就算他使用无敌金身也一样会被抽飞。无敌金身虽然不会被物理攻击所伤，但却完全会被物理攻击推动。就像之前深海魔鲸的攻击之所以会将它轰飞，就是因为那攻击中附带着大量的水，而不只是能量冲击。但是此时深海魔鲸背后凝结的却只是强烈的蓝光，体内的水已经在先后两次轰击中喷尽了，这也就导致它背后凝聚的蓝色光芒虽然拥有着极其恐怖的威力，却无法将唐三震开。八蛛矛不只是深深地插在深海魔鲸体内，每一根八蛛矛上的倒刺更是完全弹出，彻底将唐三的身体镶嵌在了那黑洞之中。八蛛矛的吞噬技能本就是极其恐怖的，唐三这一全力催动就令它的作用完全发挥出来。如果仔细观看，能够清晰地发现被八蛛矛刺入的深海魔鲸背部剧烈抽搐起来，大股大股的红光顺着八蛛矛冲入唐三体内，刺激着唐三的经脉。唐三的身体确实强悍，在全力的吞噬下，他的身体竟然就那么膨胀起来，有点像之前面对过的刺豚斗罗，但整个人的皮肤都已经变成了血红色。深海魔鲸怒了，多少年了，至少超过一万年的时间，没有人敢于如此挑衅他的威严，让他受这样的伤。背后来自神经性毒素产生的剧烈疼痛，还有被疯狂吞噬的生命力，令他也产生出一种莫名的恐惧。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来自背后那股疯狂的气息。当一个人恐惧的时候，只要他没有退缩，那么往往会释放出自己最强大的能量，深海魔鲸也不例外。大海之上，所有的光芒在这一刻都变得粘稠起来，海水似乎已经停止了流淌。以深海魔鲸那庞大的身体为中心，一圈宛如实体一般的蓝色光环呈圆环状飞速地扩散开来。一秒，只是一秒钟，这巨大的光环就已经扩张到了方圆十里的范围内。下一刻，令大海为之颤抖的轰鸣响起， 这声巨响令远在数百里外的瀚海城为之恐慌，这声巨响令距此不远处的两座岛屿为之震颤，甚至连岛屿本身都出现了细微的裂痕。方圆十里大海沸腾，海水直冲入数百米高空，凝结成晶莹的蓝，在瞬间爆炸，海啸冲天。奥斯卡、马红俊等人只觉得一股大力骤然从下方涌起，虽然他们已经飞出了很远的距离，但是在这股剧烈的推动下，他们的身体都像是炮弹一般弹射而出，眨眼在空中化为一个个小黑点，直至消失不见。他们是幸运的，毕竟这令大海也要为之呻吟的一击并非针对他们。三秒，在唐三的意识中，这应该是自己人生中最后的三秒。那无比庞大的生命力与能量涌入自己体内，让唐三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经脉正在朝着极限膨胀。 如果我的两个武魂都吸收魂环，当达到一定程度之后，会不会也是这样呢？来到这个世界20年，让我已经多活了20年。如果说还有什么舍不得的话，最大的遗憾就是还没能帮小五复活，还没有看到父母重聚以及武魂殿的灭亡。 蓝英皇右腿骨中蔓延出强烈的蓝光，密布于唐三身体的每一个角落，令他那原本就极其坚韧的经脉变得更加坚韧，没有因为那强大能量入体而爆体而亡。但是这一切似乎已经不重要了，外面巨大的震荡他当然能够感觉得到，从大海中溅起的浪涛自然不能冲击他的身体，他在蓝鲸那巨大的黑洞之中。但是当那上万吨的水在空中凝结后砸下时，唐三身上的金光却已经消失了。 有声剧《斗罗大陆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